上背着重重的壳，努力往上爬，却永远跟不上。

就是 Sandy 的至少还有你，最近他在歌手当中大红大紫，又一次展露他这个现场女王的这么一种实力，并且有人说听他唱现场跟听 CD 的感觉是一样的，最好听的现场就是来自于 Sandy 林忆莲。接下来是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， 给你我的星座纪念，这份爱让我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，给我你的星座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，星座纪念，

是你，我真的是我，我们真的爱过。只有一个你，只有爱你的一个我。 小时候的我做着美的梦，梦想中那片天空好像挂满笑容。长大后的我坚定着美梦，因为我已慢慢懂努力就能成功。一个人的力量能去闯，就算我飞越海洋也不能阻挡我的梦的渴望。我一个人的信仰像太阳散发着炽热的光，能照亮所有内心黑暗的地方。哦哦哦天边的彩虹倒映我的变得彩色霓虹，流淌着感动。风吹的温柔带走了沉重，我要和别人不同，做自己的英雄。我一个人的力量能去闯，就算要飞越海洋也不能阻挡我最终的渴望。一个人的信仰像太阳散发着炽热的光，能照亮所有内心灰暗的地方。一个人的力量能去闯，就算要飞越海洋也不能阻挡我最梦的渴望。一个人的信仰像太阳散发着炽热的光，能照亮所有内心灰暗的地方。小时候的我做着美的梦，梦想中那片天空好像挂满笑容。长大后的我坚定着美梦，因为我已慢慢懂努力就能成功，就能成功。

动的手，一挥手雄鹰在肩膀，把天地都收进胸膛。大牛在奔驰马背上，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，北方双刀客的脸庞，种族深秋有的沧桑。追随着晨曦的操场，寂寞时歌声悠扬，那支长调时代传唱。牧马人还在流浪，跨上浓湿落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生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悲伤。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生皆情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悲伤。天苍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苍茫，人心皆情难消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悲伤。超过自己的预期，昏迷了一次眼影，整烫了一点发型，明天是否还会留下你？如果早点遇见你，我是不敢赖你，因为我对自己还没自信。想要爱情不是等于拥有爱情，我发誓要更美丽，一点一点的变化，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，耀眼一点一点的靠近，一心一意的决心越来越美丽。当你看见我的时候，是因为我可以发出你要的频率，就如同在晴朗的风景里，来了风，有了美丽言语。

自己，保护自己，慢慢的学习，不要赶着急，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孤独，坚定不移。偶尔你要好好自己，保重身体，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丝不离。心肝宝贝，不要怀疑，最爱的是你。 刘德华的这首歌《心肝宝贝》，接下来是张宇大哥跟范文芳的合作演唱《预言》。 将沧海都烧成了桑田，把红颜看成白眼，也难以把思念变成流言，将泪水都凝结到冰点，终于把水仙看得见，在我们心里蔓延。

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，随后继续分享到张洋洋的关于青春。说到张洋洋呢，是最近几年的选秀节目《快男》出道的一位歌手。出道之后呢，有发行自己的很多音乐专辑，当然有累积到他自己的粉丝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《关于青春》。 时间为何会倾斜？像青色的季节，你也听说也曾爱过我，像什么不再遗忘的是什么？时间为何会倾斜？多着记忆里的世界，每次出发，每次停下，改变了吗？是没有梦，谁不是不同？就让我们去飞吧，不害怕，青春是你的家。就让我们去追吧，不停下，勾勒出一幅画。重要是你可以过，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。时间为何会倾斜？拖着记的世界，每次出发，每次停下，改变了吗？是没有梦，是不是不同？就让我们去飞吧，不害怕，青春是你的家。就让我们去追吧，不停下，勾勒出一幅画。去飞吧，不害怕，青春是你的家。就让我们去追吧，不停下，勾勒出一幅很有感的画。没如果，只要是你看过，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。 吹日晒。

We'll be right back.